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贵宾，虽然您这件武器的材质普通，但精巧之处却是我生平仅见。或许它对于魂师来说用处不算很大，但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件极好的武器。我准备给他1000个金魂币的起拍价格，您看如何？ 没问题，那就让他参加拍卖吧。现在我们有权参加这里的拍卖会了吧？ 那是当然，我们的拍卖会是24小时不停的，都在拍卖中心进行。二位请跟我来，你们的拍品将会很快在拍卖会上出现，我带二位先去办理手续。 手续其实并不复杂，只是在拍卖场设立一个与金魂币储值卡关联的账户就可以了。通过这个账户，唐三既可以获得物品拍卖后扣除手续费的相应收入，也可以进行竞拍。同时，接待少女还将这里的规矩简单地告诉了二人。 作为整个天斗帝国最大的拍卖场，这里有可能出现任何拍品。拍卖场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不得打听卖家的底细，更不能将拍卖场内拍品的情况对外透露。24小时循环竞拍，没有休息时间。每天夜晚是极品拍卖之时，在那2个小时中，只有保证金超过100万金魂币的买家才能参与。 规矩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唐三却听出来，这不间断拍卖给拍卖场带来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。一件珍贵的拍卖品被抽取1成佣金，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似乎不多，但实际上累积起来却是一笔恐怖的财富，甚至要比一座大斗魂场的收益还要庞大的多。 请带我们到拍卖场去吧。 在少女的带领下，唐三和小五终于得偿所愿，走进了这天斗拍卖场真正的核心所在。拍卖中心位于拍卖场2层，从大厅处足足有8道楼梯可以登入。在进入拍卖场之前，接待少女给二人各自发了一张面具，告诉他们以后参加拍卖会也需要先戴上面具才能进入，这是出于对顾客的安全考虑，不然下一次就不会有人再接待他们了。少女一直将两个人送到拍卖中心入口处才转身离去。拍卖中心另有服务员，和之前的引路少女相比，这里的服务员穿着不禁令唐三有些面红耳赤。同样是白色的服装，也依旧是裙子，但给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。拍卖中心的服务员全是女性，身高也和之前的带路少女差不多，只是身材却要更加火爆一些。尽管唐三心智坚定，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毕竟他也是个正常男人嘛。这时他后腰一疼，耳边传来了小五威胁的声音。 啊，你看什么呢？不许看。 你以为我是胖子呀？进去吧。 小五用自己比唐三略高的身材尽量挡住唐三的视线，这才在那身材火辣的服务员的带领下进入了拍卖中心。拍卖中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大礼堂，布置和大斗魂场的主斗魂中心类似，中央是一个圆形的礼台，周围以放射性的环形布置了一圈圈座位，一共分为5大部分。最靠近礼台的3排座椅是红色的，向外放射依次是黑色、紫色、黄色和白色，显然是根据不同级别的竞拍者而设置。之前的接待少女告诉过他们，最里面的红色座位是通过特殊通道进入的，有专门的安保人员保护，那里就是所谓的百万级贵宾区，而且还必须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获得红色贵宾资格。外放一圈的黑色座位是普通百万级贵宾区，只要有钱就能进入。再往外，紫色的是50万级紫色贵宾，黄色是10万级普通贵宾，而最外面的白色也是面积最大的区域，就是像唐三和小五这样最普通的贵宾了。服务员将两人带到白色区域，示意二人可以自由选择。不知是因为唐三和小五看上去年纪太小，还是他们的贵宾资格太低，服务员并不热情， 只是很职业性的将他们带到座位，甚至连之前接待少女那样职业的微笑都没有。唐三倒是无所谓，小五却有些不满了。 哼，狗眼看人低，穿那么风骚，明显是为了勾引有钱人的，没事长那么大干嘛？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如此，倒不是针对你们。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唐三和小五扭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、相貌儒雅的中年人正微笑着向他们点头示意。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戴面具，也没有服务人员来询问他。 啊，都是如此，为什么？ 这些服务员本身就都是属于拍卖场的，包括他们的生命，都是很小就被拍卖场买下的平民女子，从小进行培养。他们不但是这里的服务员，同时也是拍卖的一部分。如果有人愿意出钱，他们是可以被买卖的。 那岂不是变成奴隶了？可是，两大帝国不是禁止奴隶买卖吗？ 哼，这个世界上本就有很多的无奈。这里是天斗拍卖场，别说是奴隶，就没有这里不敢卖的东西。那些少女之所以表情平淡，那是因为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心，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。他们所能做的，就只有服从而已。外貌虽美，可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。我送给他们的，只有可悲二字。 听了中年人的话，小五脸上的神色逐渐发生了几分变化。如果说他之前很是厌恶那些衣着暴露的美女服务员，那么现在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同情。 啊，他们多少钱一个？ 你想买了他们再还给他们自由吗？哼，那不过是另一个悲剧而已。 为什么？ 这些服务员除了伺候男人以外，并没有任何求生技能，就算你买下他们，以他们的姿色，最后依旧要落入男人的怀抱，命运甚至会更加的凄惨。他们没有灵魂，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，更何况他们每一个的价格都高达10万金魂币，比最高等的妓女都要贵上10倍，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花钱买的。 中年人的语气带着几分无奈，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很容易让人感到亲切。此时拍卖中心的竞拍者并不多，稀稀拉拉只做了大约1/5左右。拍卖台上正在进行一件类似于腰带的混导器拍卖，价格已经加到了4万金魂币。在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专门的叫价按钮，上面有100、1000、100004个不同的按钮，代表每次追加的价格。中年人似乎对唐三和小五很感兴趣，转变了话题。 哎，你们这么小就来拍卖场，是想买什么东西吗？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，是卖东西的。 哦，卖东西啊，看不出来，你们小小年纪就会拍卖了。 谁规定年纪小就不能参加拍卖了？说不定以后等我们有了钱，还买个红谷玩玩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年纪小？难道你有透视眼不成？ 好，有志气，难怪小小年纪就能拥有这样的实力。虽然你们戴着面具，但身上的志气和眼睛却无法隐瞒自己的年纪，明眼人自然能看得出来。 难道这个人能够看出我和小五的实力？可是我为什么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一丝威胁呢？ 此时礼台上的那件混导器已经以43000金魂币的价格交易成功，礼台上的主持人拿着扩音器，一脸微笑地看向竞拍者。 下面我们将进行拍卖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，请有意者注意，尤其是男性贵宾。 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向台下示意。三名身材强壮的大汉推上了一个推车，推车用红布蒙着，看不到里面的东西，但从外观形态上来看，像是一个方形的大箱子。 唐三、小五，甚至是那中年人的目光都被这新出来的拍品所吸引，停止了交谈。 大家能否猜到这是什么？这样吧，我先透露给各位贵宾底价，这件拍品的起拍价格是10万金魂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0金魂币，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下面就请各位贵宾看仔细了。 一边说着，他拉住红布，猛地将其扯下，红光闪过之后，露出的并不是什么箱子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铁笼，铁笼内蜷缩着一名少女，少女身体大半赤裸，只有关键部位用贝壳挡住，因为是蜷缩着身体，有些看不清她的相貌，但身材却是近乎完美的，白皙的肌肤宛如晶莹的玉石，一头浅绿色的短发别有风情。 或许贵宾们在奇怪，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底价，与我们拍卖场多年训练的美女们一个价格。但如果大家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它的特殊。 不知道主持人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根棍子，探入了铁笼之中，轻轻地挑起少女耳边的浅绿色短发，露出了她的耳朵。那并不是属于人类的耳朵，而是类似于猫类动物小小的耳朵。在棍子的轻触之下，耳朵微微泛红。 没错，贵宾们没有看错，这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猫女，在武魂觉醒时身体发生了变异，拥有了一些猫的形态。她的双眼一蓝一绿，别具风情，甚至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。 说着，他用棍子敲打了一下少女的臀部，少女吃痛之下身形扭动，露出了之前藏在后面的一条白色猫尾。 可以说他是大陆上独一无二的，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女猫作为宠物，那是何等的幸福。试想，如果在办事的时候一只手抓着它的尾巴，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？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。 这群混蛋竟然把人当宠物吗？ 小五忍不住就要跳起来，唐三一把拉住小五，示意他冷静，但唐三自己内心之中却如波涛汹涌。他不是没见过这个世界的阴暗面，但如此直接的接触却还是第一次。在这座拍卖场中，似乎所有的人性之类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，有的只是利益与类似兽类的欲望。淡淡的光芒闪烁，唐三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气息，靠在座椅上静静地看着。他是一个聪明人，自然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和小五所能改变的，就算他们真的有能力救下这个猫女，或许以后还有什么豹女、虎女，难道他们每次都能及时赶来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